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并集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31章而立。 你什么时候开始和男人相亲了呀？李欣说，我们就半个月没见，你长本事了你。 和你有关吗？ 我 够了。 李琴书面无表情地打断他。 我和谁相亲是我的事儿，我谈恋爱甚至结婚都是我的事儿，你没必要管这么宽吧。 袁子峰被他这句话堵得一个字不吭，憋了半天才憋出文莹般的一句，那个国内不能结婚。 我去国外结？你要我说多少次啊？我对你不感兴趣，我们俩不可能，这样够了吗？ 袁子峰脸色微微一僵，他盯着李琴书异常认真的瞳孔，一瞬间竟然说不出一个字。 我没有多的时间跟你折腾，子峰，你该去过你自己的生活，也别再想着怎么对付厉雨锦了，你不觉得挺没意思的吗？ 你是打算跟这男的在一起了？ 即便在一起也与你无关。我和谁谈恋爱是我的自由，还是你觉得你可以厉害到只手遮天，连我跟谁谈恋爱都要管？ 你 聊完了吗？ 林芝或许是等得有些不耐烦，走上前来打断两人的谈话。 秦叔，我们定的位置再不去估计就要取消了，先走吧。 好。 李秦叔点了点头，离开之前又用威胁的眼神看了眼袁子峰，这才和林芝匆忙离开。袁子峰在原地平静了好一会儿的心情，这才缓过劲儿。他取出来根烟，又想起来这是在商场不能抽烟，匆匆忙忙的又扔进垃圾桶里。真那么烦。袁子峰加快步伐，黑着脸往外走。但这世事万物有时候就这么巧，偏生就在商场出口处有一家三金店。袁子峰不过是匆忙的一扫，就看到摆在最外面的一对对戒，他的步伐一下停住了。哎，袁子峰觉得这个世上估计没有比自己更贱的了。那边刚吵完架，这边忍不住停下来买了一对对戒。这实在是他觉得这对对戒真的很适合李琴书。对戒是波浪形的，并非完全封闭的一个圆弧。袁子峰在原地站了会儿，桂姐主动开口道：“ 这是今年的新款，上面还能刻字呢。” 能刻字？袁子峰左右看了看，实在是掩饰不住自己眼中的火热和欢喜。 是，可以刻在内圈，刻上去会更好看，而且这是限量款，全世界只有10对，国内的话就2对。 袁子峰套在自己手上试了试，居然刚好合适，简直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的。 先生要买下吗？ 那个包下吧，先帮我刻字，待会儿能拿着吗？ 可以，大概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劳烦您在旁边的沙发上休息一会儿。 袁子峰嗯了一声，反正李琴书现在也在跟别的男人吃饭，他就是去李琴书家里也看不到人影子，倒不如就在这儿等着呢。李琴书吃完饭顺便还去看了个电影，结束约会已经差不多将近10点。林芝对他很满意，李琴书也觉得如果眼前这个人做一个稳定的交往对象，其实挑不出什么错误来。 人是云姨给介绍的，说是很靠谱，家庭条件、资产、性格什么也都跟李琴叔很搭。他本来也不打算前来相亲的，但耐不住云姨一味的劝告，最后还是来了。没想到过来之后居然觉得还算是满意。大概是因为眼前这男人几乎挑不出什么错误，长相也尚可，性格也尚可，还挺门当户对的。唯一让人遗憾的就是没什么心动的感觉。不过过日子嘛，到了他这年龄也就不再去期待什么心动的感觉了。林芝把他送到小区楼下，目送他进了单元楼这才离开。不得不说是一个非常细心妥帖的人。生日的一天就这么平淡的过去了，李琴叔其实不觉得有多遗憾。像去年那样被袁子峰送礼物的情况，其实他在30年的岁月里屈指可数。一般家人只是打个电话吃顿饭，这就算是给他过生日，而李雨锦更是忙到有时候会直接忘记这一天。可以说当时袁子峰送给他礼物是实实在在的让他心动了。拖着疲惫的身体出了电梯，声控灯刚一亮起来，李琴叔就被家门口蹲着的人吓得一个后退，脚步声蹬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动。袁子峰惊了一下，抬起头和李琴叔四目相对。 你怎么在这里啊？ 等你回来啊。袁子峰撇撇嘴，一脸委屈的样子。你吃个饭这么久啊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李琴叔叹了口气，有点无奈。 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？ 我这不是怕打扰你吗？事实上并不是，袁子峰是觉得自己给李琴叔打电话说不定人家直接不回来了，还不如让他回来之后躲都没地方躲。而且他在对方家门口坐了整整两三个小时，水也没喝，饭也没吃，李琴叔这么心软的人肯定不会赶他走了。果然不出袁子峰所料，李琴叔叹了口气开了门后头。 进来吧，给你热点剩菜剩饭吃。 你在外面吃好的，倒是给我吃点剩饭剩菜的。 你可以选择现在出去吃更好的。 袁子峰不说话了，厨房里传来热气腾腾的饭菜香，袁子峰握在手里的对戒盒子都快被他的汗给打湿了，他一直没找着机会送出去。李琴叔热的饭菜虽说是今天中午剩的，但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，都是自己老妈做好的，所以味道还算是不错，至少对于饥肠辘辘的袁子峰来说是很不错的。 这不是你做的吧？ 嗯，吃完饭赶紧回去吧，别让你爷爷担心。 嗯， 那他不会，他最近迷上打游戏了，这么大岁数了也不知道谁教的，以前8点多就睡觉，现在熬到10点多，而且还一点搭理我的时间都没有，完全的不务正业。 还挺有意思的 啊。那个其实 什么 生日快乐。袁子峰吃了一口便眼睛一亮。袁子峰搅了搅碗里的饭，有些不大好意思的开口说道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